Hey, 大家好， Hello， 系翻到嚟啦啊， 又翻嚟啦系嘛？每晚四点半啊，我三点钟要起身啊，知唔知啊？ 啊，三点钟就漏嘢起身系咪？ 为咗见你啊！ 你见好多人、啊， 真系呢个。自从啊上个礼拜啊范国威整咗嗰张嘻嘻图之后，真系惨啊！而家 系 系嘛？哦，如果啊范国威系小夫。咁你咪大紅 係嘛？咁大鑊啊！ 咁因為叮當啊！ 咁啊，你而家唔係你而家唔係紀安嚟㗎啦，你而家萬梓良嚟㗎啦，已經係。 梗係啦，喂，為咗擺脱呢個紀安嘅呢個形象咧，我要三點鐘起身跑步。 有啲人叫你表演喎，即係好似阿萬梓良咁樣樣咧，喺度咆哮一句 so what 喎，so what 啊嘛。 紀安啊，點啊 ？So what 咁啊？知唔知啊？ 係咯，掂喎。 要跑步啊，知唔知啊？ 啊， 跑步消腫一個鐘先至可以坐喺你面前啊。 係咩？咁大鑊？ 喂，大佬，你試下，如果我四點九起身，而家坐喺度，我諗啊，聽日俾人 cap 到啊，笑爆嘴都似。 唔係啊！ 而家網絡， 而家啲 網絡欺凌好緊要。 網友嗰啲話嗰個燈光都正路好多啊，起碼唔會有啲咩十八銅人顏色啊走出嚟。 哦，咁冇嘅，呢啲即係一路改進啦。我哋有專業嘅燈光師啦，又有收音師啦。咁今日嘅收音應該都好啲啊， 係嘛？係 OK， 大家觀眾， 我收貨嘅，嗰啲網友收唔收貨咧？嚇， 各位網友收唔收貨咧？咁 係， 應該收貨嘅，我覺得。 各位網友收唔收貨咧？咁係，應該收貨嘅。 喂，你講完之後即刻有回音喎，大佬啊！ 哦，我因為個 iPad 嗰度開咗聲嘅， 係係係。 好啦，翻嚟咧就講一單，首先講一單花生指數極高嘅新聞啊、都有政治含義嘅。咁咧就係呢個 IQ 一六零啊， 係 就同呢個六八九唔係同七七七開拖喎、公開喎、 係啊，點解要開拖咧？ 呢個係大新聞嚟噶， 我都覺得 呢個係咪大新聞？ 係咯，我都覺得好奇怪，有啲意外喎、啊，係咪？因為其實佢同阿羅志光嘅關係咧 ，suppose 都幾 friend 噶嘛，係咪？即係佢陰 佢同羅志光，佢同羅志光嘅關係係深厚過林兆波嘅， 係嘛？ 係啦，咁啊，大家唔好誤會，我冇任何嘅意思，只不過佢哋相識於香港大學。 哦 ，OK。 咁你知啊，林鄭咧就一路聲稱自己係高材生啦，就我有法律學院，我唔讀，我去選擇讀 social science， 就為咗服務社會、爭取公義啊嘛。係。咁佢 take 好多 paper 都係 social work 嘅，其實。 係。 做 sociology 嗰啲係少啲嘅，所以佢同 social work 嗰邊啲人就熟啲嘅。 嗯， 好啦，咁就一路出嚟咧，就佢林兆波應該1984年係由政府保送佢去劍橋，佢炒車啊嘛嗰鑊，第一鑊炒車就劍橋啦，炒車之後就識咗林兆波。 嗯， 咁第二鑊炒車就上個禮拜啦，就俾人取消咗個院士嘅資格。 係 第一鑊炒車之後先識阿林兆波噶嘛。 嗯， 咁佢哋七十年代应该系七五七六嗰个嗰一届噶嘛， 系 你谂下，佢推荐阿罗志光入去做，都要顶住好大政治压力噶噃， 因为当时民主党噶嘛， 系民主党嘅中委会成员，亦都曾经我喺民主党工作嗰阵时，罗志光就系我上司，系民主党嘅秘书长嚟喎。 乜我懷疑 地位相當重要。 嗱，我懷疑咧，佢嗰陣時佢揾阿羅志光入去嘅時候咧，佢嗰個動作啊，其實已經令到好多即係土共咧，就覺得佢係一個曾蔭權2.0。因為曾蔭權當其時咧，其實都揾起碼揾你啦，係咪？揾你啊，仲有揾其他好似係咪民主派嗰啲人入局嘅？其實嗰陣時係曾蔭權係。咁佢而家呢個動作，佢揾阿羅志光入去咧，就令人覺得啊，懶係即係開放成個政府啊咁樣。但係其實實質上就係做翻以前阿曾蔭權嗰啲嘢。所以嗰陣時我記得阿曾玉成都講過啦，根本上喺建制派或者土共內部已經當咗林鄭咧，係呢一個曾蔭權2.0嚟嘅。 所有特區政府嘅新嘅行政長官一上任嗰陣時咧，佢哋都係扮咧開放政府嘅。其實由曾蔭權到梁振英到呢個林鄭月娥分別嘅。佢哋就總會有興趣揾一兩件呢啲民主派嘅人入去嗱。 689嗰陣時就阿張炳良啦， 係張炳良， 長就阿陸公偉啦， 嗯， 係啦，咁而家佢就揾羅志光，咁除咗因為政治上可以反映到佢走中間路線之外咧，亦都同佢有個人私交嘛， 係， 咁但係羅志光之所以開拖咧，嗱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啦，佢喺呢個鏗鏘雪對住阿肥仔聰訪問嗰陣時咧。在那裡動林鄭先的嘛，他說有些人我認識了二十多年，權力對他們的負面影響很大的嘛， 是， 喂，即是，坦白說，如果這句說話是出自民建聯徐英偉，那麼花生指數沒那麼高的，即是對林鄭的殺傷力沒那麼厲害的， 是， 即是如果出自他多年友好的話呢，所以你看到林鄭回應都很獨下的、 嗯、 你有沒有留意似兩個人在這裡兩公婆鬧交呢、 你說獨，但我覺得是小學雞啦，是吧，即是那些什麼、即是閘住打，即是閘住反彈沒有回頭那些、哎、我以為你在說你啊那些，即是這些水平來的。 Anthony、你那個年代也有閘住反彈沒有回頭嗎？ 好，有啊，我 年代，不是我， 你的年代， 喂大哥，你讀小學你读小学应该是八十年代读小学吧，是吧，你 我是八十年，我年我八十年代出世，八十年代出世，那你咪计啦，八十尾的时候就是小学咯。 我读七十年代读小学才用的这些讲法。 咁啱噶啦，阿林郑咧 ，suppose 咧，佢想讲嗰句就系闸住反弹冇回头啦，吓。 唔系嗱，佢就系话我以为佢讲紧嘅，佢话佢讲紧嘅唔系我啊，我以为佢讲紧佢自己啊，讲紧阿罗志光本人自己啊。 系。 然后佢话，因为罗志光嗰句讲法就系权力嘅负面咧， 系， 要对人嘅改变好大啊嘛。 系。 咁但系林郑读嗰句系咩咧？他由政客變成一個局長、 嗯、 都體會到啦，即是說喂，其實你自己跟我不是一樣那麼醜，你由一個 politician， 我覺得很難貼切到、啊、因為羅志光呢，其實你以政客來去形容他呢，我覺得這個就很難去適用，因為羅志光我覺得他的作用就跟你差不多、啊、那時候在民主黨裡面的角色，他起碼他沒有選過先，是不是， 冇選過，一路都係冇行。 佢冇選過嘅人，你好難話佢係政客嘅喎。其實， 似唔似兩個人分手嗰陣時嘅、啊，大家即係開始變酸啊嗰種關係。啊，一條友就話係啦，誒而家有咗權之後，個人就變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就係話你好叻咩？ 啊， 你自己由政客走嚟局長，你咪一樣係咁變咁樣。即係個意思就係咁啊嘛，我覺得係。 係啊， 即係有少少係怨啊。 嗯， 即是在那个的不是纯粹是不满对方那么简单， 是一种基于多年友好所产生的一种怨。 其实呢我想就是本身呢忍得都忍的，其实就。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去到一个临界点，或者是去到一个 boiling point 就是怎样呢，我们都讲了。去到即係阿劉兆佳之前講句説話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咧好重、好嚴重嘅一個警號嚟㗎啦。就係話喂，你而家係嘛好多人淨係做呢個建制派唔愛國啊嘛。如果唔愛國嘅話，咁其實包括羅志光嘅羅志光咧，嗱你睇下喎，留意一下喎，佢相對於其他局長嚟講咧，佢好低調，佢起碼冇做一啲咧，暫時我哋見唔到佢，即係起碼過呢幾個月以嚟啦，見唔到佢做一啲好辱罵嘅一啲表忠行為。是吧， 撐警啊， 是啊， 探警啊， 沒有 啊，那些沒有啊， 是啊，即是如果即是以這個愛國的標準來看的話呢，起碼我覺得他就真的其實他是很低調，但是如果你說以習近平那種標準，兩個維護那種標準來說的話，那他就是不合格的，其實是不是 很明顯啊，很簡單啊，如果共產黨現在的幹部任用標準，第一思想過硬，工作過細嘛，思想過硬即是說要緊隨中央路線，中央路線是止暴制亂，抗擊這個美帝勢力，勾結外國勢力，對內國安法下面要全力撐國安法，然後呢就是提高那個的對共產黨管治的支持嘛，工作過細但他連戶外有人工作要吃飯盒他都不知道嘛，是吧， 我想羅志光拜拜未啊？應該夠鐘噶咯喎，我諗。 我諗都差唔多啦。嗱，因為其實本身你出身唔好嗰啲咧，就唔係話根正苗紅嗰啲咧。Suppose 佢哋表忠就表得零舍露骨噶嘛，係嘛？好似湯家華呢一隻咁樣樣。嗱，其實一樣啫嘛。你見羅志光其實係更加應該政治過硬添嘅，其實就。 即是吳三桂情意結咯， 係啊，一樣啫嘛。咁但係佢冇喎，佢係係嘛？佢最多咧，佢講嘢就離地啲。但離地呢樣嘢咧，就即係其實你成班官都係咁噶啦。其實有邊個官貼地至得㗎？ 唔使㗎，佢望下左邊有陳肇始，右邊有邱騰華，講離地幾時輪到佢？ 咪就係咯。即所以其實咧，佢衰在邊度咧？佢係衰在佢做嘢唔夠露骨咯。其實就係、是。係嘛？即係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佢衰在痴心錯付啊！即係佢痴心錯付啊！佢對林鄭，我諗係好大期望。 係， 因為我認識嘅羅志光係自視相當高嘅人。 嗯， 而佢願意走去呢個政府，即係佢覺得啊，係整污糟自己噶嘛。 係， 因為你做政客，必然就要承受公眾嘅評頭品足啊。 嗯， 就唔係純粹係攞道德高地嘛。政黨做議員咧就容易攞道德高地嘛。 嗯， 好啦，佢自己自降身價去幫助林鄭月娥嘛，我覺得。 嗯， 而佢覺察到林鄭月娥已經唔係當日港大1970几年社會學系嘅呢個鄭月娥女呢、這個女同學啊嘛。 係。 而係嗰個權力負面嘅作用，肯定就係覺得。佢唔聽人講咧，已經係、這個、 玩下手啊！佢仲識得鄭阿毛添嘅，我覺得係 佢識佢老豆。 係啊，識咁耐。 如果同學仔就唔出奇嘅，因為佢嗰屆，你問阿肥仔達啦， 嗯， 李永達都同阿林鄭月娥一齊去過旅行噶。 係、有冇佢識唔識阿鄭阿毛啊？ 去清華 啊， 唔知道有冇見到？我哋懷疑見過習近平嗰次去清華。1976定乜鬼嘢啊？ 嗯， 嗰次肥仔達有份嘅團員嚟噶嘛？ 係 問下佢當時呢、這個阿鄭月娥有冇見過鄭月娥爸爸都得㗎。 啊！ 但係我覺得佢哋嗰種怨咧係，亦都係咧反映到我古羅志光係準備撇嘅啦，應該 係 心灰意冷啊！我覺得佢 唔係其實個臨界點就係美國制裁咯，我覺得係。 安排得你去鏗鏘說，咁大家都知道肥仔聰就半隻腳係建制嚟噶嘛， 嗯， 係嘛？佢好多公關生意都係嚟自建制噶嘛， 係。 咁基本上就俾位阿羅志光上嘅，就唔似係個記者盤到佢甩碌， 嗯， 即係講真話啊嘛。 即係你覺得佢有備而嚟嘅，佢呢一句向阿林鄭發 問係 ，OK， 我覺得係， 嗯， 因為嗱好簡單。這個肥仔聰如果覺得不妥，或者羅志光說完覺得不妥，那他就會立刻叫停嬌的嘛。 嗯， 你知道港台今天不敢的嘛，這些東西不敢照在羅志光都未批准的情況底下出街的嘛。 是 不是咯，那個主持人就是半隻建制的，那他很多 job 都是要由建制啊法定機構政府批給他的嘛。 嗯， 咁所以肯定就本来系一个公关 show 嚟嘅，我觉得系。 系， 因为你留意一下咧，政府而家连好多嘅转播官式转播都唔揾港台噶嘛。 系， 即系包括呢个7/1仪式啊，都系揾中央电视台分支 TVB 去做。 因为佢话唔乖啊嘛，系嘛？ 系啦。咁、而呢个铿锵说访问罗志光呢样嘢，如果政治正确嘅话，罗志光第一就唔应该接受港台访问添啦。 佢呢啲， 因為呢個 黃媒嚟嘅， 喺政治劃界嚟講，港台係敵對勢力嚟嘅喎。雖然出緊黃媒， 唔係其實你睇翻嗰次200警圍呢一個一周一傳媒大樓，其實你咪見到咯，邊個入到呢個封鎖線入邊嗰啲就係自己有啊嘛。 係啊， 嗱嗰陣時 入唔到去 港台咪入唔到咯。 港台立場 係 Reuters 美聯社、法新社、外媒。入唔到，外媒係敵對勢力。 嗯， 香港網媒最大敵對勢力就係立場新聞。 係啦， 然後最大嘅電台電視敵對勢力就係香港電台啊嘛。係 啦，冇錯，篤眼篤鼻嘅呢啲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兩個矛盾公開化就即係等於以前嗰啲有錢佬包女明星咧，就 我記得某闊太都講過嘛，你俾人唱俾人知道就好啦，唔好俾人見啊嘛。 係， 係嘛？一俾人見嘅話咧，個女人就覺得冇面嘅啦嘛。 嗯。 冇面嘅話，咁你即係逼我離婚嘅啫，咁樣仲要打電話嚟鬧我咁樣。 哦，即係你係咪講緊啊澳門啊邊個啊洗米華咁嘅樣啊？ 咪所以我話公開咗之後就拜拜嘅喎，應該係。 係。 即係呢段政壇嘅一段浪漫愛情故事就會結束嘅咯噃。 我就覺得咧，會唔會係呢一個梁卓賢現象重演咧？嗱，因為梁卓賢啦，佢自己離職跳船之後啊，咁你見到阿鄭若驊，其實佢一系列嘅即係一系列嘅惡行咧，就其實係雜速彈式咁樣嚟嘅。咁你首先啦，佢自己自我親自介入喎、啊。係嘛？兩單嘢係阿許志峰佢自己做私人檢控嘅，係嘛？如果阿梁卓賢唔係自己走佬嘅話咧，咁啊林鄭就唔使，唔係阿邊個鄭若驊就唔使自己上身啊，係嘛？所以我懷疑呢單嘢，即係除咗一周刊呢單嘢之外咧，除咗一傳媒呢一單嘢之外咧，阿梁卓賢一早知道嘅。咁點解？喂，如果你講到阿羅志光有備而嚟，要同阿林鄭即係劃清界線嘅話咧，係唔係即係話意思？是嚟緊啦，阿羅志光有一啲政治過硬嘅任務，佢唔想執行咧。 咁你好簡單啦，嗱呢個勞福局，咁你咪估下有啲咩咯？我覺得基本上兩個人喺抗疫政策裏邊係有分歧。 係， 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嘅主題。我覺得抗疫呢單嘢咧，已經成為林鄭準備連任嘅 campaign 嚟嘅。 係。 嗱，但係你睇到好明顯就係由陳肇始到張竹君。袁國勇到何柏良、許樹昌，其實對於中共在香港所推動的抗疫政策是一無所知的。 嗯， 除了林鄭月娥個人之外，你記不記得當初七人小組說來香港建方艙醫院的時候，張竹君的反應就是他說我看新聞才知道嘛。 是啊。 喂 ，suppose 張竹君衛生署是這個食衛局下面抗疫第一線的指揮來的喎。 嗯。 佢點可能係睇新聞先知咧？跟住記唔記得到批出嗰三個檢測嘅過程，黑箱作業，全部都係胡定旭，即係何志平隻馬，老董隻馬， 佢搞噶嘛？唔係就係嗰陣時同阿內定搞呢一個口罩嗰個過程咪一樣咯？人哋鬧 係啦， 啊， 到內定搞口罩係全部一模一樣。 嗯， 咁即係話呢個政策嘅醖釀不是源於。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系統，或者香港抗疫的專家系統，所以你看到林鄭今天上個星期一路出來就攻擊那些批評檢測的人，今天再動就是說那些所謂專家有政治目的去抹黑這個檢測，即是你覺不覺得我自己看到它就是 campaign 的，這個是林鄭的 campaign 來的，不是純粹是一個特區政府推出的政策的， 是一個個人的表忠的 campaign 咯。但是這樣說，其實如果你是 campaign 到這樣，即是不是說只是跟市民離心離德，是跟你自己整個執政團隊都離心離德的時候，你還可以走多遠呢？其實 但是我覺得恐怖是什麼呢？恐怖就是在於六月國安法內地幫你制定，然後香港這邊是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去批評一個人在建制裏面，只有嫌他不夠辣。好了，到現在你說國家安全都是屬於一個的，就是一國的事務範圍，勉強說得過去，不理你的手法多粗暴都好，起碼他概念上就是他可以有個立足點。但是香港的抗疫政策現在基本上是dictate by大陸，你想想這個多恐怖。喂，你說什麼高度自治，很多人只是在說檢測有用還是沒用，但是從來沒有人知道，我覺得羅志光的說法是透露了一些東西，就是在一個決策過程裡面政府是完全against裡面其他官員的意見，甚至提出反對的人，所以他就是什麼，說他權力改變了他，是不是就是如果不是怎麼會冇人 on board 啦，成個抗疫嘅團隊裏邊。嗱，你諗下，一路以嚟最多嘢講，又熟悉官場嘅，其實係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係咪？佢亦都係公共衛生嘅專家，哈佛。 全班人都不出聲的喎，而家係。 仲有袁 國勇，所以先至要林鄭踢搏上陣。 袁國勇其實是由沙士去由沙士嗰陣時，其實角色是等於即係廣東的鍾南山啦。但其實袁國勇而家咧都被沙拉咗啦，其實而家都係即係坐尾咗啦，已經。 肯定被曬啦！而家係林鄭月娥親自掛帥啊嘛， 係啊，赤膊上陣噶佢係。 你見到嗱，三大嘅政策，而家由中央所謂協助特區抗疫，第一健康碼，健康碼 tie in with 全民檢測，全民檢測作為社交隔離政策執行與否嘅一個條件，而家係，陳肇始都講咗啦，係嘛？然後跟住。就到呢個嘅所謂嘅社區醫療設施、方艙醫院嘅大規模擴建，呢三項政策肯定嗰個政策嘅討論開始不在於特區呢一邊。所以你見到林鄭第一次出嚟攻擊人哋抹黑就係話咩呢？就係話呢個政策本來我都唔講住㗎啦，不過我見到出邊咁多謠言、咁多假新聞、假消息，去抹黑中央同特區嘅關係，所以我都要出嚟講啦咁樣啊嘛。所以佢一路係 play 緊呢條 line 嘅喎，喺度攻擊緊批評呢個檢測嘅人。嗱，我相信有好多唔係基於政治黃藍嘅分別去批評呢個檢測嘅喎，特別係嚟自醫療專業嗰啲人，我唔覺得佢哋係政治行先嘅喎。但係林鄭好明顯，佢將呢個問題已經扣緊喺個同佢嘅政治鬥爭嗰度。 係。 咁個後果係咩咧？就係有幾多人去檢測？會不會成為林鄭能不能夠繼續做下去的一個標準？你想想，如果中央揞了這麼多用盡排除萬難所謂來幫他灌漿，政治灌漿工程，如果灌完漿之後發覺檢測率只有 10%， 我覺得應該沒有，其實 有沒有？你覺得？ 我覺得沒有。昨天呢確診去到9個，今天呢就算多一些都是多了10個，即是其實19個。你在这样的水平底下，你怎样去说服全民做检测啊，大佬啊？你即那样东西是扰民到你说全香港100个站，100个检测站，什么人做，即究竟和什么，究竟那个，即那个水平啊，你现在你那个标准是怎样做又不知道，是吧？你现在究竟那些这样的检测员他们有没有受训过又不知道，在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點即係阿馬仲怡講啊嘛，阿馬仲怡係講得好清楚啦。喂，我點樣去說服人哋？我點樣幫你 sell 啊？係嘛？我只係話俾你聽，我個人嚟，我自己就唔會 recommend 去做啦，係嘛？我就完全係冇咩所謂政治目的啦，係嘛？咩抹黑啊？咩政治目的啦？佢扣落去，即係阿林鄭嗰啲扣陷嘅罪名啊！咁咪咁講喎，大佬，你究竟信馬俊怡定係信阿林鄭啫？係嘛？林鄭你真係好照下塊鏡啊，大佬啊！你講呢啲咁嘅説話，林鄭係衰到就係話，佢話除咗政治目的之外，睇唔到有其他原因喎，大佬啊！ 係啊，所有反對 嚇 都係有政治目的啊嘛。 係啊， 所以我就話點解佢會癲到咁咧？ 啊， 佢好明顯知道，如果嗱你講 啊 國安法，你講五大訴求，佢都有機會射到博，就係話誒唔係我話事嘅，佢私下見外商都係咁講啦。好事噶，系咪？我只有得3万警察嘅啫，咁好啦。我当警部好，司法好，佢话唔到事，由政法委喺深圳话事啦。但系你谂下抗疫呢单嘢，如果系北京共产党交俾你，而由你去执行，呢、這个就等于2004年阿老董领汇上市，然后因为领汇上市唔倒而落台一样。如果检测嘅反应系5%。喂，即係話呢個政府做乜嘢政策都冇用嘅咯， 乜嘢都 而林鄭每一次都會出嚟話你哋政治化，你哋政治抹黑我，但係北京會唔會咁睇咧？ 嗱，所以咧， 對佢嚟， 所以咧成個北京嘅政策，嗱贏就做神，輸就維穩啊嘛，最叻就係維穩啊嘛，喺香港都係，但係問題就係、是、維穩到個點咧，你係做唔到嘢嘅，就係、是、話，喂，其實香港人就算佢自己唔出嚟去示威遊行，唔係去做和你 lunch 都好，條氣屈住喺個心度。我哋可以消極抵抗噶嘛？即係你唔配合呢個檢測， 係 啊！ 而家咪就係阿 Solomon Yu 所講嘅消極抵抗。係 exactly 咯，其實就 係嘛？我哋就算我哋唔去，即係去示威啊，唔去做街站都好，其實呢啲嘢，其實我哋好低成本嘅，其實係。係嘛？即係我哋唔去配合呢個政府好低成本，而問題就係話而家呢個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即係你話學大陸人所講一條路走到黑咧，咩即係知唔知咩叫一條路走到黑咧？其實佢哋種講法就係話嗰啲咩四合院啊，行到一條掘頭巷嗰度，明明嗰度冇光噶啦，喂你都要死撞埋去嘅，你見唔到光嘅，係嘛？即係你而家見到林鄭就係咁啦，佢去到歇斯底里，老屈你有政治目的。其實就是這樣的現象，是不是只是發爛渣，直情是，是 不是？我覺得找一個藉口，當然 是。 第二，我覺得這個人是相當之沒有這個反省和自知之明的能力。你想想 ,See you mask 這件事， 是。 你做一個目測，我說有多少人戴這個阿婆底褲口罩出街？ 不是，我見到湯家驊撐他。 成日離曬罩，啲官員戴到離曬罩之外，有冇你行街啊？你問香港市民， 嗯， 你平時見到戴底褲口罩嘅人，唔好講話而家更加冇添 啊！ 初出嗰個禮拜 啊， 大家都唔戴啦，已經係。 唔係，我都話咯，其實你點解你即使係啊？老人家咧，年紀大嘅人咧，其實你發覺咧，都唔係好貪呢一個底褲口罩嘅。點解啊？喂，老人家係最信邪嘅。你既然個個都話呢個係底褲口罩嘅話咧，你戴上塊面度喎，大佬，戴上喺塊面度嘅話，咪就係乜嘢好容易就俾人話 L 樣噶嘛，係嘛？底褲係冚住 L 噶嘛，係咪先？ 乜嘢 H 樣噶嘛，大佬啊，就係咁簡單啫嘛。喂，咁簡單，唔係咯？喂，你咁簡單嘅道理你諗唔明白係咪？即所以其實呢個真係其實你這個八婆真係唔死都冇用嘅，其實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佢冇自知之明。你諗下，由底褲口罩，我相信底褲口罩亦都係林鄭一路標榜啊。林鄭過去為官咧，成日標榜自己就唔怕官僚嘅嗰啲 red tape 同埋嗰啲嘅即係官僚主義作風啊。佢中意跳過個制度，然後自己用自己嘅能力能量。去做一些體制以外的新嘢噶嘛，好啦，以往就好打得就係咁嚟啊嘛個名，所以佢我覺得 CU Mars 係咁嚟，根本上就跳過咗政府採購啊、招標啊各樣嘅嘢。好啦，到今次呢個中央抗疫三寶亦都係，我相信喺政府內部嘅討論，我所知就係討論過檢測提升嘅，但係衛生署嘅官員咧，食衞局嘅官員就會根據現有醫管局提供嘅數字。然後話俾林鄭月娥聽，如果我哋嘅檢測目標要去到咁咧，我哋做唔到。所以佢咪用佢嘅方法，就係壓上自己向中央就係提出要抗疫三保嘛。 嗯。 所以我話如果佢 deliver 唔到咧，佢而家點解咁急咧？就因為見到個勢色唔對啊，真係。 係。 所以佢咪要出嚟打政治戰咯？但係你見到喺呢個打政治戰裏邊，有幾條彈散係全部閃開啊嘛。 罗志光其中一个啦， 罗志光系其中一个，第二陈肇始，第三张建宗。 其实闪闪地，邱腾华都闪闪地噶啦。嗱，邱腾华点解会突然间出声咧？嗱，邱腾华潜水潜得好耐噶啦，但系点解佢突然间出声咧？就系、是、因为冇咗 Made in Hong Kong 呢单嘢，佢先出声。点解冇咗 Made in Hong Kong 呢单嘢，佢先出声咧？喂，呢一样嘢威胁到佢嘅存在价值啊！如果 唔系佢 portfolio。 如果 Made in Hong Kong 都冇嘅時候，喂，咁香港仲有乜就仲有乜嘢需要有自己嘅商貿政策啊？係嘛？喂， 大陸點咗 中共咪同你話曬事咯，係嘛？你煮到埋嚟就食啫嘛，你食殘廢餐啫嘛，即係話。 喂，而家咪嚇？成個政府都係殘廢餐政府嚟㗎。 Exactly 啦，其實咁所以其實喂，點解佢都要走埋出嚟去講嘢啫？就係因為佢驚連自己份工啊！都半天吊啊嘛，都冇用啊嘛。其實香港好多咧，你話嗰啲官職啊，嗰啲咩法定機構啊，其實自從全面管治權之後咧，其實嗰份工都冇用噶啦。何止啊，阿邱騰華啊，坦白講， 因為嗱好簡單 ，Anthony 啊，喺國安體制下邊咧，我就話點解成個香港一國一制咧， 就是因為那個黨委的指揮會通過這個系統一路滲透下去各級的部門那裡，即是說如果香港的政策背後有個黨委去指揮，黨委說要全民檢測，你身為 IQ160 那就怎樣呢？ So what？ 你陳肇始是護士學院教授那就怎樣呢？ 無用武之地嘛，無用武之地， 世界知名的專家又如何呢？ 是 在中國大陸叻嘅專家多的是啊，包括鍾南山，係嘛？到最後尾佢都係要跟官方路線去收皮噶。 係。 所以而家香港唔係話劣幣驅逐良幣咁簡單。 嗯。 劣幣驅逐良幣就係劉江華去取代公務員啫。 嗯。 做呢個民政事務局長啫。 係。 或者徐英偉取代劉江華啫。呢個就劣幣驅逐良幣。而家唔係喎。 其實劉江華。 而家係成個黨委一國一制。包括你的公共衛生政策，而是 through 特首辦去 execute 啫嘛。 係係。 特首辦其實都是嗰個吸個章落去， 嗯， 其實佢都是過話走過場嘅啫嘛。 係。 個政策人員都不是特首辦的， 嗯， 係嘛？所以我話點解《人民日報》會披甲上陣就係咁嘅原因。如果呢個抗疫政策只是特區內部事務的話，又不是而家香港有大量的隱性病人感染內地。 啊， 為什麼《人民日報》會出來就跟林鄭的口徑一致呢？ 嗯， 你留意一下，這個是很奇怪的， 《 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對香港內部事務的干預無日無之的，現在 越來越厲害， 都不只是《文匯大公》，是 《 人民日報》的，其實是，那你想想，如果他這樣，就是說，你鄭若驊、羅志光、邱騰華這些所謂的特區政府高層全部靠邊站啦？法定機構、機場，下一步發展是點？鐵路走線的規劃，其實還需不需要這麼貴？譬如中部水域填海，還要一千，還要五點五千五億五千萬去找專家研究呢？ 嗯， 如果黨拍板的，那我們就覺得很無謂的了，你不要無謂浪費這些錢，還掂你研究完之後，個報告都冇可能話唔填噶啦。 何止明日大魚啊？即係你而家你做緊嘅，包括咩咧？你話啲咩第咩三跑啊，係嘛？嗰啲貨櫃碼頭嘅擴充啊，呢啲基建係嘛？做出口基建呢啲做出口嘅基建咧，其實可以全部唔使搞，冇面框框啊嘛，係嘛？何止唔使搞？你之前講嘅貨櫃碼頭起屋、起立咩臨時公屋啊，嗰啲咩流轉房屋啊，其實即時可以搞，其實係嘛？ 因為如果你搞內循環嘅話，就唔需要出口噶嘛。 唔使出口㗎， 咪拉貨櫃翻大陸咯。 係啊， 如果有啊，我覺得 啊， 我唔知道香港參與內循環，除咗翻大陸做橋客之外，仲可以做乜？ 咪有個肯係講內循環咯，嗰個咩楊咩話，即係你之前成日講嗰個啦，即係嗰個咩廠商會啊，嗰度有，我揾翻先。即係佢而家咧 sell 健康碼咧，嗰啲即係廠佬代表啊，中華廠商會啊，阿楊立門啊，佢喺度講就係話：，而家冇咩康康啊，俾美國佬打壓啊！我哋而家咧嗰啲香港製啊、香港貨啊，要 sell 翻上內地噶嘛。咁啊，而家你唔搞健康碼，我哋邊度可以再 sell 翻內地？點可以內循環啊？咪講啲咁嘅嘢，喂大佬啊！喂，楊立門好心，你唔好呃人啦、啊！喂，香港嗰啲所謂 Made in Hong Kong 啊，係乜嘢 Made in Hong Kong？ 大家心裏有數啦。 係嗰個可信任程度，嗰、那個 QC 啊，嗰、那個質素、品質檢查同埋嗰個知識產權保護啊嘛。 啊， 背後 Made in Hong Kong 係 係啊， 喂，楊立門呢啲嘥氣啦！你圍觀嗰陣時候就嘢嘢頂住林鄭，到而家出咗嚟，咪又一樣係奶港冇分別㗎。 是 吧，走去唱歌就算了，做歌王算了，做什么？我最不喜欢这些人，做公务员的时候就高薪厚禄，临走之前就想着出面去法定机构领个位，然后领个位继续去拿高薪厚禄，然后根本就不用做的，就打嘴炮。大家如果 Made in Hong Kong 是参加内循环的话，喂，大家不记得了，以前无论前海好、河套区、大湾区发展都好，其实是想着利用香港在世界科技裏面的容易進口，然後在大灣進行生產，然後跟著以 Made in Hong Kong 的 branding 去打世界市場嘛。 不是最大問題是 整個構思是這樣的喎。 最大問題 如果你說只不過是港商回大陸設廠在內地行銷、 啊、 喂大哥這個1979年之後已經開始了喎。 最大問題是怎樣呢？兩個問題，第一就是如果美國佬不承認你有 Made in Hong Kong 的話，大陸佬怎會承認你啊？嗱，呢個刺 激最第一個 punish 你港商就是大陸佬啊！我話 咪就係咯。第二， 香港冇咗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諗喺上海啊，嗰班上海幫啊，日日開 Shatola Fit 喺度飲緊嘅啦，已經係。 第二，除咗少數嘅一啲食品，即係或者加工啊，或者月餅啊，即係少數呢啲嘢之外，其實香港有幾多係 Made in Hong Kong 啊？坦白講係，即係外銷。 阿 Anthony， 我話俾你聽，喺加拿大最流行嘅就係香港嘅。節慶食物 係， 譬如梅花月餅 係， 譬如嗰間咁嘅北角排隊嗰間咁嘅德成蛋卷 係， 好多嚟出口嚟北美 係， 所以一早咧就賣曬， 嗯， 係嘛？八點鐘開始排，喂，大佬，以後德成蛋卷，如果我係大陸佬，我唔即刻註冊咗，然後你有咩分別啊？你同我 係啊， 你都係 Make in China 啫喎， 係啊， 係咪先？梅花月餅我而家即刻搶住啦，喺貴州省係嘛？然後跟住我出口嚟呢個美國，你同我有咩分別啊？ 嗯， 係從來冇諗過嘅呢啲人，我話俾你聽。而家只係爭取話咩啊 ？Make in Hong Kong 一撇 China 啊嘛。 係。 我話俾你聽，美國佬如果放你嘅話，就一早俾呢個建議你啦。 嗯。 嗱，咁我哋睇下佢爭唔爭取得到啦。其實，你唔好話淨係咩啊？話俾你聽，幾單嘢呢個邱騰華都唔敢講啊。 係。 香港最大的打擊將會是什麼？不是 食物加工那些東西，是珠寶業。 是。 香港珠寶業在世界上是有的。Made in Hong Kong 的珠寶。 嗯。 第二，一個是說這個這樣的美國取消香港和美國之間的稅務豁免，關於那些船在港口落貨之後所帶來的稅務。 嗯。 這個影響不敢出聲，邱騰華個後果是什麼呢？就是不會再有人掛香港旗， 嗯哼， 那些貨輪， 是啊， 你掛香港旗，原來去到美國要避稅， 嗯， 好了，包括中國遠洋這些 OOC， 即是他收購了 OOCL 都大挑鑊了。其實以前就以為買過香港的船公司，現在不是，現在反過來，原來香港船公司和大陸船公司是沒有分別的， 嗯， 這個已經是已經執行了，美國公布了的了，其實、 嗯、 好了，如果我是船主的話，我的船當然是在新加坡註冊啦， 是 我當然是找一個跟美國有稅務豁免優惠的國家註冊啦，那我為什麼還要在香港註冊啊？喂大哥，現在逐步倒閉了，已經 是不是整個政府是用從來沒有今日沒有清楚交代過、 嗯、 在美國現在的制裁或者將來 potential 的制裁，你要做的研究不是做5.5亿填海研究，而是你要告诉香港人，我们将会有哪些经济领域的东西全面受影响的。现在、 嗯、 我告诉你下一步是什么呢？ Visa 是 这个香港不最关心的，现在你一批是十年的嘛， 是 之后逐年、 嗯、 第二，如果将来当你 Make in， 因为 Donald Trump 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是内地同事嘛，咁如果嗰啲學系，譬如 MIT、Caltech 嗰啲學系係唔俾內地學生讀嘅，嗰啲研究院某啲科目，同時 apply to Hong Kong， 咁、 嗯、 你藍絲嗰啲仔女就恭喜你啦，你翻清華啦，係咪先？係咪？跟住好簡單咯、啊，你記唔記得喺第一階段制裁裏邊，美國係取消咗呢個 Fulbright 嗰個 scholarship 啊嘛，好似 係。 喂，大家記唔記得香港 AO？是送緊去哈佛 Kennedy School 受訓嘅， 嗯， 遲早 ban 埋嘅啦，我話俾你聽啦，遲早 ban 埋。 唔係有乜必要啫，係嘛？你而家你即係冇 Made in Hong Kong， 亦都冇港人治港，而家只有一樣嘢啫，就是、叫港賊治港。一啲俾人制裁咗嘅港賊啦，除咗 即係港奸治港，點解考評局 啊 最近要將六國論呢篇範文？單出嚟出年唔考啫，係咪、 啊、 連鬼佬呢、這個咩啊保守黨邊個 Benedict Rogers 佢都識寫啊！唉， 佢知道嗰幾句嘢啊係咩意思啊？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路秦，路秦而嚟虧啊嘛，係嘛？即係今個五成，明國十成啊嘛，明朝起事啊嘛，秦兵又在邊境啊嘛，係 啦， 係嘛？而家咪就係咁咯，你班友以為我咁樣討好中共，嗰啲廠佬如是，以前嘅李嘉誠如是，千億企業地產霸權如是。個個都以為我不出聲，中共要我點？唐英年如是，然後咧，我哋就乖乖地咧，香港就繼續食兩邊，食完兩邊之後咧，就仔女就去 MIT 係嘛，再捐啲錢去 Stanford， 再捐啲錢去呢個哈佛，而家唔使噶啦，玩完噶啦，我覺得係嘛，所以啲人話啊，我哋好慘，香港人其實大家有冇明唔明白？最先受到衝擊嘅係買板階層。 係啊。所以其實咧，阿邊個啊？我記得阿邊個講咧，自由黨黨魁叫咩名啊？突然間唔記得。 鍾國斌。 啊，鍾國斌講：，唉，香港其實真係好慘嘅。其實佢咁樣講嗰句真正嘅説話就係、是：香港人好似我哋呢啲真係好慘嘅，其實係真係慘咪就係佢哋咯。 冇人敢出嚟去埋怨一句啊！你諗下幾恐怖嗰、那個政治高壓。 是啊， 你而家嘅制裁措施實際受損嘅航運業，航運業有冇人敢出嚟埋怨一句？ 硬食㗎，而家你咪 製造業、珠寶業嚇，係嘛？就算 even 你話最簡單嘅食物製造等等呢啲， 嗯， 全部都唔敢出嚟埋怨一句，包括廠商會、洋鴨門呢啲，係咪？調翻轉仲要 hold the line， 企喺呢個共產黨嗰邊，孖叉到美國。咁就恭喜你啦！真係全部參加內循環，你個榮華月餅入到去大陸，就每省都有名榮華月餅註冊咗噶啦，已經係，仲要告翻你港商侵權啊！同呢個無印同埋呢個 Air Jordan 係一樣嘅，你問下田北俊個細佬啊 ，G2000 當日俾人註冊咗個標籤，俾人告翻轉頭打官司，使咗幾多錢咧？參加內循環啦、啊，全部去。係咪？你話參加 start up 嗰陣時候，馬雲走嚟話幫香港人 start up， 你個 start up 俾佢入咗股之後啊，你都未喺大陸推出啊，已經其他省已經有啦，你咪玩完咯。 嗯， 你港商憑乜嘢參加內循環？我想問一下而家，你去國際社會，你仲可以話俾人聽我哋香港制度呢一套食物安全嘅嗰、那個蛋卷本身係冇呢啲化學添加劑，乜都冇嘅。係咪一個月餅裏邊係唔會過咗期 recycle 嘅蓮蓉嚟嘅？係咁啊嘛。而家冇啊 ，Make in China， 咁人哋用 recycle 嘅蓮蓉，咁咪即係你都係咯。你香港成個品牌嘅 value 冇曬㗎啦，其實根本係已經，但係冇件事嘅。你睇到成個政府係當咗做，誒、哎、我冇信用卡用又有少少唔方便啫咁樣。不過呢個係我嘅光榮。然後跟住就誒、哎、我都冇美國冇資產。是嗎？你看到這班人你不火滾， 是啊， 因為他們做的事，因為林鄭用陳同佳案去包裝一個這樣的送中修例，搞到現在香港這樣， 這個、 然後跟著還埋怨， 這個為什麼 說我們抹黑他， 為什麼、羅志光他現在會部署這個這樣的大反擊呢？我覺得其實他是幫很多人出到聲的，當你將那個做官啊嗰、那個表忠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姿態去玩到咁爛嘅時候，喂大佬你自己咧俾人制裁都算啦，係咪要我哋玩到好似你咁先？剪卡都唔驚先，係嘛？越多人反抗，越多人反對國安法，我就越光榮先。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個個一齊剪卡噶咯喎，係嘛？即係 冇啦，而家阿曹總，你快啲去印件 T 恤，寫住多難興邦 啊！ 即是说制裁越犀利香港越光荣的嘛。 是的。 按照他的逻辑直至到就是进出口不掂，然后公司利得税。喂，很多人没想过的，其实陈茂波鬼鬼祟祟出来讲今年财赤2500亿。 是的。 你估出年呢？如果出口继续不振， 嗯， 然后跟着美国的制裁再进一步的时候。好了，香港这边公司利得税下跌。公司利得税基本上是现在政府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没有其他的了。卖地那些是非经常收入。好了，今年派他其实林郑有讲到的，不过他轻轻大过，你有没有留意？ 講話即係出年啊嗰個嘅公共財政啊、赤字啊等等呢啲問題，呢個係另外一個更深嘅危機。你繼續派落去，你根本上你嘅 recurring 嘅收入就已經開始跌，而家已經啦。如果今年都2500億，出年起碼3000億。 最大鑊就係賣地啦，賣地收入咧，我估都會一定係會減噶啦，因為而家咧，你見到嗰個樓市咧，嗰個跌勢，而家啱啱其實就開始見到啦，其實係陸續有好多單位啊，我都話其實早兩年前咧，阿土咧佢自己本身喺藍田啊嗰邊啊，其實佢嗰陣時都值呢一個成900多萬，喂，你好放咗佢咯喎，而家見到啊。得翻700多萬咋，見到人哋劈價方係 建制派啲樓盤都走曬啦，記唔記得劉建峰啊、梁美芬啊？ 嗰陣時送中條例嗰陣時，喂，你咪見到林建峰咯，成7個單位連埋車位一齊放喎、 啊。兜風早3日啊嘛，咪走咯？點解啊？ 邊知3日啊？成年啊，佢係嗰啲真係叻啊，係嘛？阿鼠王芬又係啊嘛。 嘅會議我估都轉曬美元資產啦、啊。鄧炳強咪收風早3日咯、 啊， 所以先轉去中銀做按揭咯。 嚇、啊， 係嘛？全部都係㗎，你咁話身體最誠實㗎。 嗯， 你話佢哋，唉，而家即參加內循環嚟光榮，你叫佢哋啲仔女由澳洲翻嚟去，俾你保送去北大啦，係嘛？ 啊， 都唔好去咩暨南大學咁渣啦，去北大啦，去清華啦。有冇人會啊？光頭警長嗰啲上咗去未咧？唔知道有冇人 check 到啊？話唔去紐西蘭喎、 啊， 全部翻去珠三角讀書嘅喎、 啊。好似人踢爆啊嘛！最後屘真係人哋唔收佢先至咁講啫嘛。 唔係，所以好簡單咯、啊。我覺得而家基本上係都唔係話呢個六國論嘅問題，唔係港奸咁簡單。而家甚至去到一個地步，係嗰個政治高壓去到一個地步，為咗自己利益去提出。好似中國軍嗰種嘅立場都冇喎，而家香港嘅商界專業界別有幾多係要靠香港國際品牌呢個名字出去揾食咧？ 係 而家都冇啦。好啦，將來好簡單，你點知而家話咩檢測人員嚟自大陸啊？佢真係同你一體化㗎啦，到時咪輸入大陸嘅醫護咯， 係 醫生咯。好啦，你連專業嘅品牌都冇埋啦。 嗯， 點解啊？因為哇，原來同你哋撈埋一齊㗎啦喎。你敢唔敢反對 啊？係啊，其實傷咗好多中產 嘅。因為而家政治掛帥嘅喎。 係啊，係啊，好多中產好大鑊嘅，其實係包括會計啦、醫護啦，而家醫護其實開始要驚嘅啦，其實係咁啊，你仲有教書啊嗰啲啊，其實你好多專業界別咧，其實你諗下冇咗，你唔淨止冇 Made in Hong Kong， 係香港個獨特嘅地位都冇埋嘅時候，香港嘅中產階級咧，係嘛？即係其實佢哋係最慘嘅，其實係。 你想想跟住改變的會是哪幾樣？跟住改變的就是會出入境政策，外國對香港的出入境政策。如果美國帶頭就是話是你一國一制的事。好了，你成日以前話，哎，香港的護照好像是世界裏面頭十名免簽證最多 的。係啊， 同中國護照是爭好遠。如果將來是睇齊的話，即是話香港護照同中國護照嗰個免簽證的安排呢是一齊的話就更撲街了。 你咪諗下咯，阿孟晚舟都有兩本特區護照啦。 所有大陸有錢佬、政治局常委啲仔女，點解要嚟香港啊？點解紐約時報會喺度攞阿栗戰書個女嚟講啫？ 啊！ 如果佢哋覺得大陸咁好嘅，點解唔喺大陸做創投咧？係咪？ 嗯。 點解要嚟香港先得㗎？係隨時可以拿住個 passport 走啊嘛！如果呢樣都冇埋嗰陣時，我就睇下到時好快發生啦。我覺得呢樣，好快會發生。即係究竟香港政策可以行到去幾衰啊？ 係， 幾沉淪到乜嘢地步？香港人而家係睇唔到個底線喺度，基本上。 而家其實就去咗一個惡性循環啊！即係頭先我講港賊治港啊嘛，咁港賊治港咧，你搞到個個都被制裁嘅時候咧，你坐啲三殺位係必然被制裁位咧，係冇人會係換上去嘅。你揾唔到人換上去嘅話咧，咁最後尾而家林鄭其實佢會連任，我覺得亦一啲都唔係難喎。其實因為真係冇人會做啊嘛，係嘛？你諗下啦，如果你做 係有嘅，林鄭嚇打斷你一句，林鄭嘅最大對手係邊個咧？就係陳英。 梁振英 扮嫌、 啊、但梁振英現在未被制裁的，現在是他，如果他 梁振英怕什麼、 啊、 多南興邦 啊、所以而家，所以而家就做呢、這個咧，就要做呢一個專業分化師，去累積資本，係咪？ 我肯定啦，佢點會點會咁專業啫？ 啊， 係嘛？所以我話呢、這個，坦白講啦，你問呢個劣幣良幣都好，其實乜幣都假。如果係黨委自講嘅話，其實佢擺喺台前嘅係曹總好，係紀安好，都一樣嘅，冇所謂。 係係係係。 係咪呢個就係所謂列寧式體制厲害嘅地方啊嘛？ 啊！ 北大校長管唔到北大嘅喎， 係 係北大嘅黨委書記啊嘛。咁好啦，你問港大校長張翔，港大黨委書記係邊個？李國章。 嗯， 係嘛？跟住點解咁多大學校長聯署？然後你話教育局係咪楊潤雄做啊？梗係唔係啦，後邊咪就係黨委書記蔡若蓮教聯會副主席啊？ 嗯。 即係佢當佢 parallel 去 clone 一個咁樣嘅體制嗰陣時候，即係永遠中共黨委體制嘅意思，即係佢表面上專業嗰個人唔係佢話事噶嘛， 係 佢隔離有個政委喺度噶嘛，或者叫做黨委啦，呢、這個就係列寧體制嘅精神嚟噶嘛， 嗯、 即係喺騰訊裏邊，騰訊嘅 CEO 唔係話事， 係 佢唔係我哋所謂監管體制、上市公司監管體制裏邊監管得到， 嗯。 他甚至那個人不在董事局裏，但是騰訊黨組書記是誰呢？是一個副總裁。好了，下面7200多人是騰訊的黨組，分佈在各個最關鍵的部門那裡，然後去執行官方的政策。喂，你平時發展手機遊戲啊，這些就是你自己專業職系的人去做咯。這個體制你引用在香港是一樣的，抗疫的你專業即係嗰啲袁國勇啊、許樹昌啊、張竹君啊、洪柏良啊嗰啲，你咪繼續喺度噏咯。但係實際個決策已經唔喺呢啲人手上啦嘛，已經係。 嗯。 佢另外有一套，即係等於大家唔明白，你睇異形你就知啦。 嗯。 異形入侵咗嗰個人啊嘛。 係。 佢未破土而出啫，但係佢表面上嗰個人已經係佢嘅宿主嚟啦嘛。 嗯。 佢繼續行行企企噶，冇事噶。係嘛？同你傾偈㗎喺度，但係問題嗰個異形嘅幼蟲已經入咗去嗰陣時候，咁你諗下，抗疫如是，你而家好簡單啦。將來工商出入口呢啲咁嘅嘢，佢如果參加內循環嘅話，個結果咪就係上邊發改委話事咯。喂，你以為冧嘅係呢個國安體制下邊選舉啊、人權啊、新聞自由呢一 part 咩？我就話香港嗰啲建制派都未醒啊！其實佢以為我哋唔喺呢一 part 嗰度，呢一 part 就係泛民、民主黨、公民黨、抗爭派。我係企喺利益、經濟利益嗰邊嘅話，我就唔受影響。 係， 其實佢哋而家唔明嘅，係政治一路冧落嚟，已經冧到經濟嗰一 part 啦，已經係。 哦，一定嘅，呢個必然嘅， 呢個必然嘅呢個。 係啊， 其實我哋兩一年前已經講嘅啦。 嗯， 你咁樣搞反送中修例。影響美國對香港一國兩制的看法，跟住最終就會成個香港攬炒噶啦。喂，大佬講足一年啦，而家終於變成事實啦，已經見到。 嗯， 即係我唔明佢哋仲喺度，而家係望天打卦定乜鬼嘢咧？即係仲喺度諗緊，有朝一日就可以美國撤銷曬所有嘅制裁，然後香港就回復正常。 嗯， 我諗好多人仲係咁諗嘅，而家係有冇呢個可能啊？你覺得？ 我、哦、唔出奇，其實真係攬炒噶。其實你估以為真係可以係幸免於難咩？冇可能嘅。其實但係我覺得佢哋自己本身已經係有曬保險嘅嚇、啊，有曬 即係走曬資料啦。 唔出奇啊！我覺得佢哋永遠都係佢哋如果你喺權力核心嘅話咧，唔需要我哋擔心嘅呢啲嘢係啊。佢哋只 擔心 就係被制裁。但是因為其實他們個個都以為好像是葉劉的思維嘛，我不是到那個位嘛，是吧？我後面做啦啦隊嘛，關我什麼事啫？這樣 嗯， 啊，即他們就是心存僥倖咯，這些就是 很明顯的啦。我覺得現在他們一路都相信呢，以為就是這個這樣的中美和香港國安法呢，一路呢他們相信以為只是影響 一小數一小數， 嗯， 表禮啫嘛，黃之峰啫嘛。 啊！ 但係你而家睇到一路蔓延出去嘅話咧，嗰，那個一國兩制，我哋成日都問一國兩制下邊最大嘅 stakeholder 係乜嘢？ 嗯， 你以為係泛民咧？其實佢哋一路都有個錯覺嘅喎，以為就係，嗱，一國兩制咪俾你喺維園集會，俾你乜乜好啦，而家取消曬呢啲咁嘅，選舉都冇埋。你估真正在一國兩制下面沒有了這些權利之後利益受損的只是那些人嗎？ 嗯， 肯定不是，因為 ride on 這個一國兩制的 image 和這一台假的戲在國際社會賺錢的不是他們嘛。 嗯， 李柱銘會不會在英國打官司呢？ 是不會的嘛，而是一路都是田北俊、鍾國斌、啊、這些這樣的李嘉誠、啊、這些這樣的人是 ride on 一國兩制的形象。 嗯， 所以外國不被中共收購的 infrastructure 的企業會被李嘉誠收購嘛， 是 就是這樣標了李嘉誠那個 empire 出來的嘛。其實是你如果再有 3G 他會被你李嘉誠投嗎？現在 嗯， 喂，你是中國企業來的，李嘉誠都是所謂 make in Hong Kong 就是這樣的意思， make in China 就是這樣的意思嘛。你還可能拿到 3G 的 network， 你還可能拿到澳洲電廠，仲可能 control 住世界嘅貨櫃碼頭， 冇噶啦，冇呢支歌仔唱噶啦。 我話俾你聽，如果李生唔同香港切割啦，佢將成個集團可能甚至要搬嚟香港添。 啊！ 如果唔係嘅話，佢都玩完啦。 佢 有冇諗過？ 我諗佢自己都有最壞打算喎。如果唔係嘅話，點解香港業務其實得翻係20% 都冇啊嘛？好似話，其實佢 total 計計埋埋都。 我哋休息一陣先好嘛，翻嚟再講呢、這個，跟住仲有一個題目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